从亚洲的天气来看的话，亚洲重点呢是这个印度西南部的这个强降雨和北部的这个高温天气，以及这个日本这个南部未来三天的这个降水增多的这么一个情况。 嗯。 受到这个西南季风的影响呢，这个印度西南部沿海一带啊，未来两天依旧是这个维持着中到大雨的这么一个状况。而这个印度北部一带今天这个今后三天吧，这个降水是比较少的，炎热天气会得到发展。 嗯。 最高气温普遍会达到一个40度以上这么一个情况，可以说是天气是非常的炎热。那么日本今后三天的话，就是南部一带这个降水呢会逐渐的增多，特别是九州四国以及这个本州岛东南部一带将迎来这个大到暴雨。 嗯。 本州岛北部北海道一带也将有这个通常的话有这个降水出现，不过呢降水呢不会很强。那么大阪地震以后呢有连续的阴雨天气出现，有利的一面呢就是降雨使得气温下降，日本南部地区呢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0度到25度，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最高气温是20到25度的时间，天气是比较凉爽。那么这个欧美天气呢，对于这个欧洲来说啊，这个气温是先升后降的一个趋势，到周三周四呢就能达到一个最高点，预计的是这个法国到中欧一带，周三周四这个最高气温将达到30度左右，就是体感也比较炎热。 嗯。 不过这个周后期受冷空气的影响呢，西欧、中欧、东欧以及这个巴尔干半岛这个北部等地这个气温呢均会明显的下滑，最高气温只有20度左右。除此以外呢，这个伊比利亚半岛进入六月中旬以来呢，气温开始是节节的攀升，目前大多数地方这个最高气温都回到了30度加的这么一个水平。本周的话天气依然是一个炎热的天气，30度加的气温呢还会维持，尤其是这个西班牙中南部和南部甚至可能还会出现35度的这个高温天气。在降雨方面的话，就是周后期这个中欧和东欧的这个降雨有所增多，而这个欧洲的西部本周呢大部分时间呢就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了，这个情况。那个北美天气的重点呢，就是在明后两天，美国的降水呢是分布这么两片，北边呢是这个降水呢是从洛基山到这个洛基山区的北部，向东蔓延至五大湖南侧，其中呢是中部平原、五大湖南侧等地呢有中到大雨，并且呢要防范这个强对流天气。南边这个降水呢是集中在是南部平原，特别是在这个德克萨斯州。这个东南部将迎来这个大到暴雨，这个大城市里边像这个休斯顿明后两天可能有中到大雨，就这么个情况。这个气温方面，美国偏北地区呢明天将会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呢这个迎来降温，最高气温有望这个降到25度左右。但是美国南部的炎热天气呢会持续，西南部局地的这个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这个达到或者是超过40度这么个样子。总体来讲呢，这个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谢谢郭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个夏天天气多变，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出发之前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再次谢谢您，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在端午节的正日子这一天中午问候各位，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 祝大家在假日期间都能够平安顺利啊。 嗯， 刚才你说这个端午节，就想起来今天可能很多朋友都在想，这个端午节呢是咱们啊最常用的一个名称，但事实上端午节这个名字今天可能好多朋友收到这个推送之后发现，哎，这个节日的这样的问候方式都不一样， 就是前两年开始有人辟谣说不能说端午节快乐了。 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讨论的一个空间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但是呢，我知道的关于这个节日的名称啊， 嗯， 今天我一看有中国国家地理推送的一篇文章当中这名称的简介，真的是数不胜数啊。 哦。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说端午节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哎，端午节嘛，就是农历的五月五这一天，对吧？ 嗯。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的这个名字啊还有好多好多，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到端阳节，小的时候你听到过没有？ 嗯。 啊，然后我们还会经常会说到五月节， 嗯， 会说到重五节， 嗯。 然后呢，今天我们可能会在节日的这个演化方面，或者在由于我们这个移风易俗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方面越来越多的有一些发展，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叫粽子节 啊，对， 干脆就 龙舟节啊， 龙舟节，对对 对。所以每一个节日呢，我觉得跟它的起源呢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呢 是 跟我们的生活的变化也是具有密切关系的。 对对 对， 对。 哎，所以今天呢可能有很多朋友都是在返程的路上，也要提醒大家今天的天气还是多变，另外呢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 环球旅行家今天也是我们周一的旅行情报室，那么在这个假日啊节日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来汇总一下各种各样的旅行的信息，希望对大家的下一步出行有所帮助。 嗯，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虽然小长假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根据目前统计的数据来看 啊，袁一和张帆已经上班了 所以我们已经可以统计数据了呀。 对， 所以小长假目的地当中北京还是在全国最热门的。 是。端午期间的这个我们这长线的旅游呢恐怕还是稍微少一些啊，我们也祝福这个长线旅游的朋友们啊，他们确实能够有那么长的时间。但什么样的旅行方式最受欢迎呢？周边游和自驾游成为端午最热门的关键词。来自某旅游网联合搜索引擎共同发布的2018年端午小长假旅游趋势报告当中就显示，在当时预计呢国内热门目的地城市当中，北京就是居首位的，而就目前汇总的数据来看也是这样。 是的，由于端午小长假咱们这次是在星期六星期天和星期一，所以不是一个拼假出游的好时机。 确实是这样。 那所以很多人都选择了行程比较短的周边游，所以三天小长假嘛，放松一下。 嗯。 那搜索引擎的数据显示说，端午相关的周边游搜索次数达到54万次，自驾游的搜索次数104万次，搜索量远远超过清明和五一小长假。 嗯，来自大数据当中的显示呢，端午小长假期间国内热门目的地的城市，我们刚才说了居于首位的应该是北京，那接下来呢分别还有成都、上海、重庆、西安、厦门、杭州、广州、三亚和青岛，其中的海滨城市占了一半左右。刚刚开完上合组织峰会的青岛在今年夏天是首次上榜了。 嗯，确实青岛也是很值得去逛一逛看一看。 嗯，清水的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在夏天应该是机会最多的啊。 嗯， 所以呢我们刚才提到说像五月节，像这个端阳节，像重五节啊等等等等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想到一点，就是夏至快到了啊。 哦， 所以呢应该叫仲夏节，对吧？ 对对对。 到了夏天最中间的时候了。这个端午的习俗方面不知道大家能够了解多少，我也不知道大家在最近几年过端午的时候都是怎么个过法。我们跟大家 吃粽子肯定是最容易去贴近端午节这个主题的嘛。 是，我都记得有几年啊，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平时都已经吃这么多粽子了，到端午节还吃粽子，因为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一定要到节日的某个时候，然后为了某一件事情而做特殊的一个安排。 对， 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生活越来越好啊， 因为想吃什么时候都有。 我小时候真是这样，你知道我小时候啊。有一年知道有肉粽之后，就想吃肉粽，那个欲望在平时的强烈和得不到满足，就只能到了端午节的时候能够满足一下。 而且我到了北方以后，也经常会听到南北方有关于肉粽子到底是咸的还是甜的这个问题。 啊、 然后今年呢，我也看到了一篇报道，统计了一下，在全国销量的数据显示说，到底是咸粽子多还是甜粽子多，比例是6:4。 哎。哪个是六？ 咸粽子。 好，现在看起来大家对于这个粽子的这个争议，越来越少，因为他们的交流越来越多，对吧？ 因为都很好吃。 是，那刚好你说到甜咸这个事儿、 嗯， 哎，我觉得任何一个节目跟咱们节目没法比的一点啊，就是咱们俩刚好 有的时候呢会分为就是南和北两种习俗， 但同时咱们的南和北呢中间还有很多融合和相似之处。 哎，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呢我们不妨也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就除了这个吃粽子的甜咸之外啊，我们在过端午的时候哪些习俗恐怕可能是你的家乡或者是我的家乡还没有的，或者我们不知道的， 你们那儿特有的一些端午的小习俗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那我先说一个好不好？ 好啊。 我曾经跟袁一说过，我说现在这个节日呢有的时候过起来我就觉得是为过节而过节，不好玩了。为什么呢？大家所有的节日都成了购物节了，你知道吗？对吧？ 618， 我特别不习惯这一点，就是因为你看平时我也在购物嘛，对不对？你不用在这一天来吸引我嘛。但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些节日呢，就是有特殊之处。这个特殊到什么地方呢？就是有些节日那个香气的弥漫是大家可能非常关注的。比如说5月5的这个端午节、端阳节，咱们干嘛呢？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有挂香包这么一个习俗。 对， 小的时候你知道，我还知道，香包呢，我们一讲就是大人给孩子讲，说这香包啊，过去是信物啊，是爱情的信物。 对，香囊，对，上面还要绣上这个。对， 你说我小时候我就想，我说这个信物，那我应该是我不能自己买对吧？应该给女孩子送给我。 结果等到现在都没有等到。 到了后来呢，就是因为爸爸妈妈给买嘛。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你自己零花钱少，然后到我记得有家乡就是这样，到了这一天或者这一天之前的很多天，大家就开始在街上看见有拿竹竿，然后横的竹竿挂很多很多的香囊， 很多串的， 在那个。街边的摊上挂着，然后你可以挑各种各样的那个形状的，那个菱形的比较多嘛，然后各种的那个动物形状的造型的，然后那个香味不同的，买这样的造型，买这样不同颜色的东西给孩子，然后我就会挂在胸口上，挂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 直到香气弥， 对我就会问，我会问我什么时候不挂了，那没味儿了就不挂了，然后后来呢，这个东西可能挂身上的少了，挂在家里、挂在车里的可能比较多一些， 对。 但是有些味道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分辨一下，有些味道可能不太适应长时间在密闭的环境当中 啊，对 它会特别浓， 对吧？ 但你知道， 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像我今年，我还亲手给我家孩子和我们小区里的孩子们做了香囊，就是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半成品 啊， 就 他回来加工一下， 商家会给你提供材料，比如说艾叶，比如说迷迭香，这种加起来其实它都有驱蚊的功效，所以是很适合孩子挂在身上，然后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佩戴的，然后香囊呢，它其实已经把你那个布袋给你缝好了， 你只用装 一 个东西， 对，用一个无纺布的袋子装上你想要配比的东西，放进去以后塞到那个香囊包里面，它有扣子，一扣系上小结儿就好了，其实非常方便。 你从小就会做这个是吧？ 我不是今年才第一次做。 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就是从小做了送给谁了？ 对，你看坑在这儿，我成功的避开了。 挂香囊这个事情呢，或者香包啊，我们叫香包的多一些，就是这个在这个季节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说可能它有驱虫的功能， 对，有驱虫， 香味， 还有辟邪。 对，我们这个传统当中老讲说，你看《白娘子传奇》里面他们说这个啊，喝雄黄酒挂香囊，驱虫嘛。喝雄黄酒以后谁变了？白娘子变了嘛，现身了是吧？ 对。 然后我今天看到一个问题说，到底是雄黄起了作用，还是酒起了作用？你们想过吗？ 对，所以我想起那个刘亦菲和冯绍峰演的《二代妖精》里面，那个狐狸不就是喝多了以后才会变身吗？ 其实没有凶光吧？ 对， 就 是 酒， 只 是 普通的酒而已，喝醉了就行。 对， 所以说到习俗，我们家乡那边 有什么我不知道。 童年时候的记忆就是每到端午之前就开始挨家挨户门口，因为有那个铁丝那种门儿，然后就会在上面插上菖蒲和 艾 叶，捆成一束， 对， 挂在门前， 对， 就插在那个门缝里面。 据说就是一个是叫驱邪对吧？辟邪用，然后 其实也有驱蚊， 传统当中 实用效果， 没错，它其实是虫子，闻到那个味儿它就跑了， 对，它也就不飞进去了。 你知道这个东西到我们过了端午节之后，就过了很长时间以后，那个东西已经枯萎了嘛？ 对，就会经常一直放到，你知道我有强迫症，我就经常那时候。小区里也没有电梯嘛，就是爬楼梯一层层爬。我们家 每家门口都是那个东西， 每家门口好多家都已经枯成黄的了，也不扔掉，特别 把人都收了。 我特别想，但是我 没敢。 对， 你知道这个东西在后来还有什么用处？这个东西如果它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可以拿它来熬水，然后他们有的人不是养羊吗？ 或者皮肤有什么样的问题，拿那个洗、 哦、 啊，拿那个菖蒲艾叶的那个东西来洗。 所以它整个的功效还是有，就什么驱蚊呐、啊， 其实就是 消炎呐、啊， 对吧？ 对对对， 是药物的作用。 药草。 原来可能大家会觉得这种东西呢，在端午节期间是特别的，特殊的。但是今天看起来好像平常也都会用这样的东西了。 是。 嗯，刚才说过了，这个端午的习俗很多，我们在说的时候也。开动一下大家的脑筋，好吧？ 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跟我们互动。我们今天是直播哈，所以您随时发过来，我们都能给您看到。 说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习俗，好吧？然后划龙舟这个就不用说了啊。龙舟这个进度这件事情，在全国各地只要有水的地方，大家都会这么干。 是。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还真不知道说在南方一带呢，端午节放风筝，在过去是一个习俗。 这我不知道哎。 他们叫做什么呢？叫。风筝啊，纸鸢的形状，然后呢他们把这个东西放飞之后，在这个季节当中有一种寓意，它其实还是就放飞希望、 嗯、 但是你知道北方在这个季节已经早就不适合放风筝了，对吧、 哦、对呀、啊、 风筝是在春天的时候风比较大嘛， 是、 啊、 是、啊、是、啊、 但是南方在端午期间儿童是放风筝的、 哦、嗯，还有一个习俗叫耍青， 这个名字听着比较接地气， 对，说这个都人以五日游为耍青，十日游为送亲。 嗯， 从明朝起，北京人就把端午节出去玩儿就俗称为耍青。 耍青，春天叫 出去跑去，对对对， 春天踏青，然后到了夏天叫耍青。 就你看，五日游为耍青，十日游为送亲嘛， 啊、 所以就是短途游叫做耍青。 嗯，还有据说我国有些地方的端午节有一个叫法叫女儿节。 哦， 女儿节，我们刚才说过了，有这个端午啊、端阳啊，有甚至说到的这个五月节哈、 嗯， 啊，有夏至节。其实呢，端午还叫女儿节，什么意思呢？就是出嫁的女儿们要在端午节的时候回娘家探亲 啊。 哎，这不是说正月的时候哈、啊，正月初二、啊、 对对对 回家娘家探亲吗？ 对对对？ 然后探亲的时候呢，在端午节期间呢，这个出嫁的女儿回去啊。还得有一个标记，手臂上要系一个彩色的丝线， 嗯， 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说那个挂那个香囊的形式了。 对，手上挂五彩线，确实也是端午的时候一个习俗。 对，然后说胸前上戴一个红绒花，小媳妇儿，这是北京啊有这个习俗、 啊， 嗯， 这确实是一景啊。 出嫁的女儿回娘家，女儿节。 嗯，那在今年端午咱们还过了一父亲节呢，昨天。 对，是刚好 那是西方的， 对 对 对 对， 嗯，父亲节，端午节。 对， 世界杯 啊，全都还有618电商节。 然后吃的东西当中，除了粽子以外，有一样东西呢，说在端午节的时候，古人是吃叫五毒饼啊， 嗯嗯嗯， 然后要叫强身消病啊，祈求健康，渐渐的成为了端午的习俗。我在小的时候，我还有一个记忆，就是我们除了吃这粽子之外，我们还会吃两样东西。 什么呀？ 我们还会吃煮鸡蛋。 哎，煮鸡蛋不是天天吃吗？ 嗯，那个时候在这一天要必须吃。 哦，是要换成红色的吗？ 不记得了， 不是红鸡蛋哈， 我不记得，好像是吗？我没有太深刻的印象。但是还有一样东西要搭配， 嗯， 煮的大蒜 啊， 煮的大蒜， 天哪！ 在我小的时候， 嗯、 就是我们陕西就是 小朋友能爱吃吗？ 嗯，不太爱吃， 所以就是被迫 煮的大蒜还好一点，就是因为辣味已经消除掉了 啊，味儿没有那么冲。 你吃就跟那个蒜蓉一样的，但是而且是特别绵软的，对对对。 啊 嗯那种东西 还是不想吃，我觉得这个不错。这个啊，吃冰糕， 哎，这不是夏天都吃吗？ 哎，这就是也正好嘛，也是赶上这样的一个对吧季节嘛，所以呢，也是吃冰糕这样的凉性食物来缓解夏日带来的烦躁和忧虑 啊。 而且糕啊，糕点的糕和那个高高就是高低的高，对对， 哦、 是同音的，哦、所以又有高升高重这样的美好寓意、 哦， 正好对吧？ 端午还有一个登高的这么一个习俗， 对，中考啊、 嗯、 小升初啊、哦、什么的， 天哪， 对吧？家长们都记住了啊，嗯、以后考试之前可以吃冰糕。 哎，你给孩子弄那香囊里面是不是写了一个中考顺利？ 距离高考还有6000多天， 六千多天，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跟端午有关啊。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呢，我们除了有更多的旅行资讯要跟大家分享之外呢，也和大家互动一下，在端午期间您都有哪些独特的过法。 嗯，以及稍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会跟各位一起来重温一下在京城休闲游玩的地方，哪些地方是可以体验到多彩端午的这样的气息的， 对对对，有一些活动啊。另外啊，可能更多的朋友听到我们刚才说这个登高的习俗，究竟在端午登高有什么样的讲究，另外咱们北京有哪些可以登高望远的好去处， 嗯， 有哪些山地的步道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是的， 下半时段我们也会一起来分享。 嗯， stay here.

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是端午佳节，那在今天的这个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当中，我们也要为大家集合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旅行的一些资讯，看看有哪些活动跟咱们的端午相关。 是。 说过端午的习俗之后呢，接下来咱们说到各区县的一些活动。可能没有出北京的朋友，最近一段时间应该可能都感受到了，这端午的气息还是相当浓的。 我们分一下类哈，先说最传统的一些活动。首先是陶然端午的系列活动，就在陶然亭公园，对，正在举办的就是第13届陶然端午系列活动。民俗艺术家会在东门的主干路进行非遗手工艺品的现场制作，比如就来自老北京的面塑啊，剪纸啊，泥塑彩绘脸谱，还有核雕、北京刻瓷、皮影、空竹制作、毛猴、棕人，还有泥塑等等。包括老字号商铺现场制作五毒饼和特色粽子，就感觉空着肚子去，吃饱了回去， 好嘛！而且还有好多的精神收获哈。 是， 刚才提到的是端午。在陶然亭 公 园的 陶然 端午的系列活动，那么接下来咱们再看看丰台区的端午游园会。据说从2012年6年前开始啊，花开丰台端午文化游园会已经成功的举办了6届了。这些活动呢，集旅游、文化、民俗于一体，具有浓郁的民俗特色和风土人情。那6月16号开始，一直到今天啊，这个各项精彩的活动都会在北京的园博园轮番的登场。那这次的端午游园会呢，是以协同京津冀，牵手黔东南，花样过端午的活动主线为主。那么这里呢，有很多传统的活动，比如说鲜花粽子啊，还有插花体验、家庭旱地龙舟比赛。哎，你知道那个划旱船啊？就是 我知道，就是腿露在外头的。 龙舟比赛，还有少儿龙舟，DIY 的画板涂色、香囊制作、捏面人儿，都在这里会看到。那么到这个端午的花开丰台文化游园会呢，你还可以穿上一次汉服，然后拍一张别样的汉服照，享受一次浪漫的汉服情。 一定要配上那种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个，就桃花那个花瓣落、就掉下来，簌簌往下落那种感觉。 据说呢， 现场还有叫市花画廊为您解读各大城市的市花花语，跟你分享属于每座城市的浪漫花语。 就算不参加这些活动，就是有空大家真的可以往园博园那边走一走，就你车开到那儿附近就觉得不在北京，就不在北方城市，就那个绿化的覆盖率以及它整个植被，包括花卉的那种搭配感觉，就完全是置身于南方城市的状态。 你好像到那儿参加过好几次活动是吧？ 参加过活动，而且最近还参加过一次婚礼。 哦， 就每次去都被惊艳到。 我怎么觉得你每次去的时候弄得一身就是泥巴什么就 回来了？啊，你说是彩色跑是吗？ 是的那个方向吧？ 对对对，彩色跑在园博园里面，每天都是。对，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活动多多啊。丰台的端午园会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最文化的。首先在园林博物馆可以去觅古韵。中国园林博物馆呢，在端午期间推出了北京草编、蜡果制作、泥姑姑彩龙，还有像端午五彩虎和布艺布贴这样原汁原味的端午民俗风情体验活动。各位可以亲手去制作五彩这个丝线，然后可以去欣赏传统的古乐，还有端午的由来、稻仙草这样传统端午节的经典皮影戏。这个园博馆呢，端午节的民俗讲座还会带领各位一起去追溯端午的历史渊源，啊，包揽一场端午节的这个民俗盛宴，也可以体会一下这样的民俗文化之后的一些底蕴和背景。 这是最文化的哈，园林博物馆。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最盛大的，那大家都知道，在北京的各个区县当中，这个端午文化节啊，就是弄得最大最热闹的，就是延庆区的这个端午文化节了 啊。咱们还去直播过。 对，延庆呢正在举办的是第十届北京端午文化节。那今年他们的主题呢是休闲延庆多彩端午，在他们全区范围内呢都会开展游园会、赛龙舟、包粽子等等的四大板块十二项活动。那作为2019年明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举办地，还有2022年北京冬奥会赛区之一，延庆区呢在端午文化节当中也是融入了大量的世园和冬奥的元素。端午文化节期间呢，他们举办的是第五届非遗大观园端午游园会，还有携手追梦冬奥有我冰雪项目体验，以及美丽延庆以花会友世园园外园及高端民宿端午特色主题活动等等。这个延庆这边呢应该是这个季节也是最好。另外呢， 而且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去尝新鲜的水果。 我怎么一想就想到延庆那个吃的主食了，不是啊，是吃水果。 对，最大鲜食杏基地等你来品尝。 对， 这儿有鲜甜的红杏，还有清爽的艾草茶，还有营养的艾草饼干。在这样的端午文化节上呢，来自香盈乡新庄堡村的红杏和艾草产品就一一亮相了。这新庄堡呢，新庄堡村被誉为是华北的杏花村，这儿的杏的品种多达140多种，是延庆最大的鲜食杏的产地。 你说是新庄堡还是新庄铺啊？反正这个念法每次 在北京好像老是会念成铺， 是吧？ 就是城堡的堡。 北方地区很多的这个念法是不同的啊。 对， 因为入乡随俗，可能就是大家 还得听本地人的。 对，就是人家村里人怎么念你怎么念。 对对对。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呢，它这个村子啊，乡间小路上据说你要去的话，两侧都是杏树，山坡和地里到处都是杏树。到这个杏树底下呢，你是不吃也馋得不行了啊。然后现在成熟的这个杏的品种呢，名字叫红二啊，这名字特别好听啊。除了它之外呢，还有叫骆驼黄、西农二五，这越来越高深的名字了。还有香白杏。等等比较常见的品种。那这里的杏树呢，据当地人说是品种很多的，从六月初到八月初都是采摘期啊，每一个品种能够持续一周左右。这好啊，就是每周去都能采不同的。 对对对，而且杏怎么会有这么多品种，真的是无法想象。 小时候光吃了，没记住这品种。 对，而且在这儿呢，今年还新种植了200亩的 艾蒿、 打造艾蒿文化园、还设置了别有特色的艾草迷宫。六月底呢，各位就可以体验去采摘艾草的乐趣了。附近的艾蒿主题餐厅呢，每天也是为大家提供养生的艾草餐饮，像艾草茶、青团子，过了这个季节居然还能吃青团子、艾草曲奇等等的食品。吃美食还可以有艾灸、推拿这样的养生服务。总之可以体验到爱一条龙服务。 这个爱字啊，可以谐音很多的字。 是， 你刚才提到青团的时候，我突然想到青团在南方应该是在早一 点，清明的时候吃 的， 对，过了清明就没有了啊。 这还是就是地域的不同哈。 是， 所以呢时间会有推移。刚才提到了是这些 最最最最文化啊，最接地气。那么接下来还有个最凉爽的水长城的端午文化， 这是这个借助有水的优势。 哎，没错，端午节期间呢，这个水长城的景区，据说贴了很多的字样啊，像福禄寿喜都会有 吉祥。 参与活动的游客呢，你跟这些字样可以分别合影啊，然后呢还可以到他们的游客中心去参与他们的活动， 对，发朋友圈就可以拿奖品。 然后端午节呢，我们知道这个龙舟，这是传统节日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湖上泛舟，乘船观山也是他们的重要活动内容，所以水长城有它独到的优势。接下来还有一个最休闲的， 对，就在红螺寺。六月的红螺寺呢，这个景区植绿花红，而且禅境悠悠。这儿有百万干长青翠竹，还有千余亩的原始古松树林，就形成了很棒的绿色风景走廊。那门区以及各个游览路线上的三角梅，还有像这个串红，还有矮牵牛等等各色花卉，琳琅满目。在这儿几乎可以形成一步一成景，步步可留影这样的佛家园林景观。 在节日期间去这个古寺也是别有一番韵味的哈。刚才提到的这些活动呢，不管它是什么最吧，我觉得您最方便去的地方那就是最好的地方。 是， 接下来咱们说说这个端午期间的另外一个重要活动啊。一提到端午呢，我们好像就是说到吃粽子，一说就是赛龙舟啊，亲水的项目。 但你刚才也说了还有登高。 登高啊，我觉得对于中国古人来讲好像它别有一番意味，就是在很多的节日很多的节气的时候都讲究有登高。你比方说我们说到九月九重阳的时候是登高，对吧，那个登高可能大家记忆比较深刻。 对， 但事实上在端午期间呢，登高也是咱们的传统文化习俗之一。刚才袁一在上面的时段说到那个事情的时候，说到高啊，就是吃的那个糕，吃糕点的糕， 对， 意味着它有步步高的意思， 对 吧？是个好的寓意和兆头。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说在这个季节当中，大家不管它是不是端午节期间啊，不管它是不是在咱们的这个登高的一个习俗当中，那事实上在夏天到来的时候，登高、亲水，这都是可能凉爽的一个好去处。 是的，所以跟各位分享一下北京最美的五条登山步道，背山望水，清凉无限。 看看您去过哪里啊？我们先说第一个，昌平。昌平的刘村镇长峪城村是北京最高的长城，这里呢海拔有1439米。这里就有一条是新添的叫长峪城段的登山步道。这个登山步道长8公里，它呢是沙砾路和这个石板路以及木栈道共同组成的。远端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昌平区的最高峰，海拔1400多米的黄花坡，被称为是北京的小西藏。然后呢在这个当中走呢，您每走一步都有一段景观，而且呢据说山风吹过的时候，你看到山花啊又在步道上这么漫步，别有一番夏日的韵味。 因为八公里的步道本身就不是很长，再加上它的景观设置的非常的合理，就我觉得走着呢特别享受，不会很枯燥， 挺丰富的。 是，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的是坡峰岭登山步道。最著名的其实是秋色，但是呢黄芦花开的夏季风情，有大片的粉红映衬下的秀丽山林，也是可以让人驻足观赏的， 所以夏天也不错。 对，黄芦花开哈，位置呢就在周口店镇黄山店村。也是这个幽兰山风景区当中的一个别致一景，四周呢山势连绵，群峰叠嶂，所以沿着陡峭的台阶，这儿有台阶曲折而上，每次你以为自己已经到山头了，其实还有一段距离。所以这儿有山脊啊、沟壑呀、蜿蜒的小道啊，包括两边高大的黄芦、栾树、杨树密集的分布着。北边还有燕山余脉，南边是广袤的平原，所以这景观也是挺丰富的。 我刚才说的是北边的昌平，你说的是西南的房山， 是 吧？啊，接下来咱们再跟着我走，往北边走，咱们看看怀柔哈。 好， 神堂峪的这个名气是相当大的，神堂峪也是怀柔首家对外开放的自然风景区，这里呢有很多很多天然的怪石，还有石瀑，这都是非常独特的景观。那神堂峪这边的步道呢也非常好，它这边的步道呢是沿着栈道上去，是一个山高水美风景宜人的好去处。这里的山岳、河流、怪石和古长城融为一体，据说呢山峰顶端呢还有一个像佛帽一样的大石头，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啊，那叫济公神龛。这个神堂峪呢盛产几十种的药材，传说是神医啊开设药堂得名的，所以叫神堂峪嘛。泉水呢自上而下流淌，然后龙潭旁边一条小溪潺潺注入，一看就是这个特别特别